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下的 啊，怎么办？妈妈生病需要照顾，临时到哪找看护啊？ 哎，我在医院有拿到中介名片，说可以帮忙找看护。 那种来路不明的看护工不能雇用啦。 啊， 听说有一些逃逸外劳会假冒外配来应征，雇主未查证身份或未经申请许可雇用外籍看护，最高可处75万元罚款。 哎呦，那还是去护理站或公立救护站问问看有没有外配或本国籍看护比较安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own, yeah. Mr. Brown,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2018澎湖吉贝沙滩嘉年华热情开跑，8月17到19沙滩排球锦标赛，8月18沙滩环岛路跑选手之夜音乐会，还有各种活动等你来体验，一起享受最夯的沙滩嘉年华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局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UFO Superstar，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九一，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寄到你的心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2:09，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2018年8月17号星期五，我是玛丽。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人，在七夕情人节的第一首歌就放《分手吧》呢？ 今天情人节哦， 你在装啊？ 哎， 你在装？ 哎呦，怎么？ 你明明就是刻意安排这首歌。 哎，我哈， 哈你个头， 哇瑞呢？ 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 半岛醒来呢，然后想说让自己清醒一点，那就滑个手机好了，一打开就看到我的伙伴赖床的画面。赖床的画面，他的手还捏着他太太内裤，真恶心。 那哪是内裤， 那不是卡提亚内裤哦。 你疯了、啊、如果是的话我怎么可能PO上来。 我就想说那一坨你可能堵大家看不清楚啊， 那是我的眼罩啦，有内裤、 哦、因为大家问你那是什么你也不回答， 真的是很变态耶。 我就想说你可能想说 脑子好邪恶扭曲哦， 或者说那可能是你恶趣味。 你才恶趣味啦。内裤 哦，我搞错，那我道歉嘛，我看错了。 内裤你也想得出来，你到底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各位有看到那张照片的，这边跟大家证明那个是眼罩。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大事吗？还是你非常的兴奋想要分享今天你要干嘛呢、oh. 也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或是你周末要干嘛都行。 是没要的狗风在吹着我，感觉超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太突然了你。现在我只想要搬到他妈里隔壁，不用再是谁说谁对，爱到了底，你进我退。如果我付出，你当我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当我来背。人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拒受伤只要一个人浪费。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可以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 是他最近开始学在品咖啡，然后还下了重本点两杯不同的手冲，想说我要来感受一下两杯不同咖啡的味道，喝不出来晚上我还失眠了。 这 说呢，他朋友说参加克宁奶粉抽奖，他抽中了汽车、啊、他一直以为那个抽车是假的，竟然有人真的抽到车子。你怎么没有在喝克宁呢？ 不是啊，哎、欸，我那种抽奖啊，只要有机会参加的、 嗯、你都会参加， 我都很认真啊，我从来没有中过。 你上次好像是喝什么饮料参加那个解脚 之类的，反正就是没有中过就对了。可是我之前我高中同学有一次去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排福袋吗？嗯，当年的福袋第一名汽车他抽到，马上卖掉换钱。 天哪， 对啊，这种好事我从来没有抽到过。 你遇到卡提亚就是好事了啦。Sam 的一周大事是他抢到马克婚礼的点友票，他还多抢了一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干嘛要多抢一张啊？ 对啊，你为什么要买两张啊？ 对啊。Again, I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 ooh, ooh, ooh, we called it off again last night. But ooh, ooh, ooh, ooh, this time, I'm telling you,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Ooh, ooh, ooh, ooh, you called me up again tonight.Getting back together， 来自 Taylor Swift。请问你是在看《夜雾凶器》吗？ 太美了，这个角度，从我这个角度实在是太美了。 奕晨的一周大事，这礼拜他跟老板要到了四天假期，他决定要在国庆日的时候去长崎找他的女朋友。已经在规划十月份的假期了。 天哪，我中秋节火车票不知道抢不抢得到嘞？ 现在不就应该开抢了吗？ 还没，还没。我不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时候，不要跟我抢。 JLS 一周大事，他喜欢又已经解散的韩国团体要重 HOT 对。Oh my god！ 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染头发染成红色。的时候， 不，好像有红黄，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就是、很鲜艳，绿色， 好久了， 对啊。这些是我七年的青春 岁月。夜夜的一周大事，他被确认为有妊娠糖尿病。 哦哦。 这是不是很麻烦吗？就是要很小心控制，是不是？ 嗯。你听，而是目光那么正在看，暗着我释放你的震撼弹，多么想成真，只愿化茧，谁不愿的真爱狂？亲爱你，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And I love， 亲爱你，现在这，现在起 ，And I love，And I。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也太厌世了吧！你在情人节放 anti love anti love， 这个，身为单身大使，我是可以理解你肩上的重担啦。但是 在这一周的马克信箱呢，其实在讲科学脱单这件事情， 你写得很细耶。 对，就是其实有一套科学方法可以帮助你就是脱离单身，科学脱单。 那你现在要直接把那一段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吗？ 可以讲一下，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在马克信箱当中问玛丽说，玛丽你想要脱单吗？你那时候说你想啊。嗯，那你现在在放分手跟 anti love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在跟宇宙传递一些很 mixed up 的，就是很 messy 的讯号吗？ 但如果你今天打开，你都一直听到一些很浪漫的歌单，也是很烦耶。 对，是，但我们、 就是、平衡报道一下、 啊。没有，很多人在放很有爱的歌，不需要你全部都放很恨的歌来平衡。 我有放到那么多， 我们可以放在中间就好。 我今天也不会放了四首，我目前也只放了四首而已耶。 我就听下去，等一下是什么？我就听下去。有梦想成真，只有往前，学不愿的真爱狂。金爱玲，现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金爱玲，现在这，现在起 ，anti love。金爱玲，下定决心这一秒，现在这。放弃所有爱人的现在起，签下出卖灵魂的日期。Anti love， 再也无法爱。关于就是参加活动抽奖，然后不是有的庙宇会办那个卜杯比赛吗？ 哦，有这种比赛。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你连续丢出那个醒杯，然后 最多的人 连续，嗯，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大奖。 哇、哦！ 大奖通常都是汽车什么很大的。哇、哦！施小姐说，她朋友的弟弟跟姐姐连续两年都卜杯得到妈祖庙提供的车子。 天哪！ 他们都连续醒杯超过14个， 好强哦！ 14次，那个运要非常非常的旺。 天哪！可是连续两年他们都做到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他们就是每天有都在练习？他们其实有一些 卜杯怎么练？ 是不是应该也是 卜杯真的不行？而且你去那边，如果是庙方提供给你的那个杯，嗯。就是你练，你跟你在你家练那个感觉 不一样。 对啊，14个，我真的觉得超强。 几率低到爆炸哎、欸！ 恭喜他 ，Chloe 的一周大厦今天晚上要回花莲了，明天要去参加婆婆家部落的丰年祭哦。接下来的一周大事是明天要去看宇宙人的表演，明天有宇宙人的表演哦。 地对， 他们回来了，我一直以为他们还在国外。 没有，他们之前就已经在高雄办一场，那个礼拜你不在，然后大家也说要去高雄听他们的演唱会。哦、山鱼把他痛很久的智齿拔掉了。 期待你说不要放分手的歌啊， 绿光比分手好呢。绿光比分手，头顶绿绿的有比分手好。 绿光是一首充满幸福感的歌，哎， 你明明知道你的初衷不是这样，你明明知道。I'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 不会却不哦，真爱不会结束。 奇妙的。

2:31，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在刚刚呢，就是有人放四首歌的时候，刚刚他义正言辞说：“我才放四首，就四首。” 那我中间插了一首《绿光》，让大家开心一下。 绿光明明也不开心，你在说什么？ 不要再说了 ，Don't speak。我今天的歌单成功拉了一个他没有下载飞碟 APP 的人，他下载了，要留言给我。 为何？他说什么？ 太开心了。他好像叫嘉豪吧？嘉豪。 就是上一段呢也在讲我只排四首的那个时候，你明明就是在狡辩，你心里就知道在狡辩，你还敢讲出口。 有人说一周大事就是女篮赢了， 赢哈萨克现在赢很多，我有看那一场，我有看那场比赛，然后我觉得中华女篮这次在亚运里面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很年轻的运动员，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看关注他们。女篮好多女生好漂亮，不管短头发还是长头发。 所以现在重拾你对女篮，你觉得你要追下去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讲就是运动员，然后或是男女的生理差别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女篮就是你打到了那个程度，基本上你是一个普通的男生，你是打不赢他们的啦。啊，对啊， 你可以吗？你就是普通男生。 不行啊，我就是普通男生啊。 ET 的一周大事，我真的想问你怎么了？他五天内被开了两张红单。 Oh no！ 哦，对了，请大家不要再传关于国定杀戮日。 给你了，是不是？杀戮元年啊！ 我收到太多了，我知道你们真的很想要我去看。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他就在最后一格就被洗掉了， 被跳掉了。SC，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我记得他可能是他人生一周大事哦。他从德国回来，然后他可能被升级吧，他坐到了头等舱。 哦，对对对，从德国回来， 可能也是他人生唯一一次坐头等舱。 我怎么记得他的英文拼音念起来好像叫帅气城啊？ 帅气城， 帅气城， 帅气城。O R Y 怎么念啊 ？Ori 的一周大事，明天他想去大道城人挤人看烟火，天哪，又到了 七夕的时候，大道城烟火节。哇，那个人真的很多，要心理准备。而且最近台北的天气常常不太稳定，会下雨，所以雨备也要准备好。 妮妮的本周大事，明天他要去中信的市集摆摊，第一次很紧张。中信市集在哪？ 南港吗？ 就那个中信大楼旁边。 我猜的，我不知道啊。 有点，哦、我想象可能也是货之前那个货柜车的那边、哦，是不是？ 想在这也不回来，一根球场没我在，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我猜，我讨厌的习惯你有没有改？没有我们这样的耍赖，你的生活是不是精彩？我想大气不能没有迟到，心神不能被放肆，恋爱就不能失去平衡，变速的背叛 头被那个业务凶器迷倒了，所以就有人想要问你说，业务凶器他今天穿什么，他是看起来是怎么样，可以替我们说明一下吗？ 女生的衣服我不太会说明耶、欸、 你因为我今天还没有看到业务凶器， 你今天还没有看到业务凶器，所以我现在要形容到你猜得出来他穿什么，是不是？ 对， 哇，我现在脑中想到的形容词就是 不堪入耳不是啊，就是至少什么长裙、短裙、合身的裤子的、短裤的、白上衣的、雪纺的、棉的。 今天它的重点在上半身， 上半身圆领、一字领，就是 没有领。 他有穿衣服来上班吗？ 啊，有。 没有领就是一字领喽。 算是吧。然后细肩带。你可以想象只是细肩带小可爱，可是它下面不是小可爱，它的后面其实是像那种缠绕罗马鞋那种，它是用布的这样缠。 就是你从背后看的时候， 它后面剪，就是后面还有剪一块空的这样子。 哇哦， 谁受得了？但是今天业务凶器其实看到他，我还没有看到他的时候，我是先看到他的桌上，他桌上放了一张信用卡。 你不会帮他缴卡费吧？顺手帮他缴掉。 我那时候就心里面就涌起了一股想要犯罪的冲动，瞬间把他卡号跟背面那三码都记起来。 好用。 想要在电台随便乱买个东西也好。 你在这边看人家看免费的。啊，还要偷人家的钱。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你找得到吗？有女生帮你说了，那个衣服可能就是两个字，叫做马甲，是不是？ 不是马甲啦。 就是啊，那他下半身你还没看到，但是他今天有绑头发吗？因为业务生是长发，如果后面很性感，他头发就放下来，那就是其实你不是看那么清楚，就是若隐若现这样， 很快乐就对了啦。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 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ime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Stop time for you. The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Gentleme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ime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Just Treat You Better Scott 一周大事，明天要跟女友去小琉球考期待很久的潜水证照、oh. 希望可以顺利通过。 Me a sign, take my hand, we'll be fine. Promise I won't let you down. Just know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alone. Promise I'll never let you down.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better than he can. Kony 说今天是二姐家的老三胖胖的生日，在这边想要祝胖胖生日快乐哦。 Happy birthday! 舒婷的一周大事，晚上她要带小孩去看纸风车剧团，看完要去吃黑店的冰。 Yep. 说到剧团，下礼拜也会有一个剧团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他们是全民大剧团疯狂电视台。 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不敢要你为我等候。天亮以后说分手，多些让人无情，走在那人生风沙，谁看见男人有血有泪、哦哦哦哦哦、的风心在想着一个黑夜阵阵，你眼里有奔波，用力拥抱爱过沙墙像灰烬，不应该动了真感情，明日停业有多跟人心碎。 性别放松。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让笑容为你盛开，希望为你存在，因为杰森马耶兹，全世界都幸福起来。乐坛最自由的心灵，两座葛莱美奖热情盛赞，千万耳细胞最熟悉的嗓音，音乐大顽童杰森马耶兹，唱出感动你我的共鸣歌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复发树和院知道，讲究是你的习惯，气派交易厅 Modern Lunch Bar 是您的私人招待所，一树一院电梯别墅社区，自宅双车位是您独享的宁静港湾。新复发树和苑24小时保全，七期生活泳池花园别墅自备199万起即交屋，04-2255-3338树和苑。 哦，做物流的哦，整天冲冲冲了、啊，常常货车当餐桌，狼吞虎咽赶下一站。 爸爸，记得吃饭。 哦，呵呵，家人啊，就像我的充电站啊。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萧秉志。 稍早呢，我就收到了一个讯息，他说他的 APP 不能留言、嗯、可是他又很想在今天问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我念完他的问题之后都眉头一皱，想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请问马克玛丽，如果你们的另外一半又有另外一个很爱的对象、啊、时不时的去找他，对他很好、嗯、你会跟你的另外一半结婚吗？ 哇哦， 这个问题的 开放里里长报告， 为什么会问这个呢？ 那就是我喜欢我的，我喜欢我的另外一半，可是我的另外一半有另外喜欢的人啊。那就看你能不能忍受这样子。 为什么要？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跟你另外一半结婚呢？ 我爱他，我喜欢他在我身边啊。虽然他心中有另外一个人，但是我爱他。 他就是一个躯壳在你旁边而已。 他有时候也会分掉一些就是血血给我吧，也会分一些关心给我吧。你没有经历过这种，你不懂的啦。 有没有哪一节马克信箱可以推荐给他呢？ 嗯，我们好像没有讲这个哎、 欸。这首歌曲来自柯智堂，再加上了洪佩瑜的《舞伴》。 2: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 舞伴不一定是双人舞，也有可能是三人舞，如果你的心够大的话。 我刚刚心还想说，可能是一个人幻想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在跳舞，一个人跳双人舞。 那就是你今天的歌单第一个小时就是这样的。 这首歌曲呢，来自潘玮柏，再加上了袁娅维的《Moonlight》。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遗留的血泪看来自不同的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已经踏上蓝天，畏惧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很远，爱的畏惧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和与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听广告啦！ 环东大道十分钟，轻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南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全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2880-6888，美丽诺城。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让笑容为你盛开，希望为你存在。因为杰森马耶兹，全世界都幸福起来。It could be love.西洋乐坛最自由的心灵，两座葛莱美奖热情盛赞，千万耳细胞最熟悉的嗓音，音乐大顽童杰森马耶兹。全新浪漫专辑《懂得爱》，华纳。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与中国大打贸易战，中国市场需求量大的大豆成了加征关税重点，但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投降了。前几天，中国国企中储粮集团先买下了运输美国大豆货轮飞马峰号上的70,000吨大豆。昨天，第二艘美国大豆运输船也进入大连港，继续为中国大陆补货。这艘珍妮佛星号载了大约6.9万公吨美国西部出产的大豆，昨天下午进入大连港卸货，但是还不清楚买家是谁。前几天，中储粮集团多付了600万美元的关税，珍妮佛星号上的大豆买家一样难逃加征的25%关税。事实上，中国加征美国大豆关税之后，就将购买目标转向中南美洲。不过，也一如专家预期，中南美洲的大豆产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农业农村部也已经坦承，中国超过9,000万吨的大豆必须仰赖进口，缺口的确相当大。彭博社报道，腾讯共同创办人马化腾在内的中国8名科技业大亨，今年来总计损失了333亿美金，大约1.03兆台币，反映投资人忧心他们旗下公司营运。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网易创办人丁磊今年来截至8月15号损失了84亿美元，金额居8名科技业大亨之冠。马化腾今年来损失了67亿美元，名列第二。第三名到第五名依次为蓝思科技创办人周群飞损失49亿美元，阿里巴巴共同创办人马云损失44亿美元，腾讯共同创办人张志东损失30亿美元。杭州海康威视创办人龚宏佳今年来损失了25亿美元，名列第六。京东创办人刘强东损失19亿美元，名列第七。第八名为百度创办人李彦宏，损失了15亿美元。网易股价今年来大跌近42%，腾讯也跌了将近20%。尤其腾讯公布第二季纯益年减2%，到179亿人民币，低于市场预估的196亿人民币，更是近13年来首次下滑。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78点，成为22,27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2,24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4点，跌幅1.26%，2,6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6点，跌幅1.61%，8,3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6点，27,1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22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点，指数10,690点，成交金额1266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79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5.2分，日元110.7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391美元。台湾自由车代表队抵达印尼备战亚运，不仅想到公路赛道练习频频受阻，今天拿到了公路和个人计时赛路线图更是傻眼。教练杨东真有意与其他国家在技术会议时提出强烈抗议，尽量寻求办法改变。台湾自由车队抵达印尼之后，一直试图到公路赛路段练习，但是每次入口都有军人武装戒备不准进。之后打听得知，路线经过军事单位，外队不能进入，但是印尼队可以。今天公布的个人公路和计时路线更让教练团和选手傻眼，不仅公路赛在终点要爬18公里的大山，而且以测试车手个人速度为主的个人计时赛路线竟然全程都是爬坡，等于封杀各国。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以及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中部地区、东南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苗栗县、宜兰县以及花莲县。北部地区今天预测气温31到35度，中部和东部31到34度，南部以及澎湖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咯。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

十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听欧巴马克来跟我们分享他看的电影预告片。 哦耶哦耶，话说呢，有一部我不是看预告片，我是真的进去戏院看了，就是这个周末你要去看的《与神同行》啪。 我真的是那个罗真是按不下去，尤其看到你看完《与神同行》之后 PO 的心得文，我的心也是原本已经凉一半了，现在是凉一半的一半。 没有，我觉得很棒，就是看电影是需要降低预期的。 你把我降的真的很低，你知道我低到我已经在想，就是明天我要买什么进去吃。 因为就像不可能的任务，我就是预期很高，因为我原本没有要去看的，可是因为身边太多人说天啊太好看了，没有尿点，然后你完全不会感觉到就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就很紧凑等等等，然后我就是那个心被撩拨起来，想说真的吗， 我来瞧瞧， 看了以后觉得是真的很不错，可是就是不会觉得有像就是他们说的 意犹未尽， 对，不会有像他们说这么好看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期待很高的话，你再去看你就用更高的标准去看这部电影。但与神同行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的期待被我降很低，你再进去说不定就觉得很蛮不错的啊，这样子。 下礼拜我们就知道了。 好的，本周呢有哪几部新片呢？本周在国片方面有两部，一部呢是就是很怀旧的，就是斗鱼。电视剧变成了 是要逼我放 Lydia 吗？ 对啊，变成了电影版了。Lydia， 真的 Lydia 一下你就知道斗鱼来了。 对啊，然后也是这一部电视剧算是捧红了飞儿乐团。对，因为飞儿乐团搭上了这部电视剧，开始在华语圈当中变红。那斗鱼呢，就讲的是一个青春的校园故事，应该是这样吧？你有看过吧？ 那是非常非常，但是你现在你会觉得说，哦，那个剧情真的是很拔辣，可是在那个时候民风尚未 民风淳朴保守的时候， 因为它就是个很单纯真的很言情小说，我记得它真的是有言情小说改编过来的，就是一个很坏的男生啊，可是他虽然看起来坏坏是坏同学，但他其实心里也是 心理善良， 有很善良，然后女生就是乖乖牌大小千金小姐的感觉，但他们还是相爱了， 所以就是一个 A 段班跟放牛班的相恋故事， 他们是相遇啊。那我记得男主角还会骑一些重机还怎么， 对， 很帅，女生又是学音乐的，还回家弹钢琴之类 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几种就是这种青春校园的国片类型片放在一起，包括像是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面九把刀他自己本人，然后还有蒙甲里面那个打打杀杀的感觉，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差不多你可以感觉到那个 feel。斗鱼，另外一部片呢叫做范宝德， 范宝德好，我的板上好多人在 po 哦， 对，我的 email 信箱里面也一直被范宝德塞满着。 范宝德到底在演什么？ 范宝德在演父子之间的故事，然后是父子三代，就是呢，范宝德是主角，然后他的爸爸在50年前的时候，他离家就是去了日本寻求发展，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就没有回来。可是呢，现在范宝德呢，他其实他长大以后，他也有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他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我不想要顾家啦，我不想要就是这个孩子跟妻子都不是我的牵绊。他也曾经有过这个想法，可是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那现在范宝德他已经就是年纪大了，他就是生病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直就是确保不要让他的儿子变成他，所以他有很努力的给父爱啊、陪伴啊什么之类的。好，可是呢，现在就是当他生病了以后，他突然想要带他自己的儿子去找他自己的爸爸，想要去日本找爸爸，想知道爸爸到底 在干嘛，在哪里？ 在干嘛？对，虽然他知道爸爸很无情，但是他想要去探听一下。 为什么觉得好像是有点沉重的片子啊？ 应该是一个蛮温情，对，沉重的片子。 范宝德。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这么爱的就是你。 拥入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 这首歌是呢，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如果呢把这周新上映的国片范宝德跟斗鱼加起来相加除以二的话，就是接下来的这一部片叫做爱的所有歌。因为呢它里面讲的一样是高中生的青涩爱情故事，可是也有沉重的部分。沉重的部分就是你以为的这个初恋，你以为是一段甜蜜的初恋，可是对男生来说却是绝对的永远，也就是他是一个恐怖情人。 什么意思啊？ 就男生是个恐怖情人啊，就是一开始 对他不会放过你就对了， 对，一开始对你超好或者什么之类的，开始你一开始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甜蜜，他什么都会替我想的好好，但后来发现那根本全部都是控制，就是会窒息到没有办法。 但男女主角设定是年轻 高中生啊， 高中生， 对啊，女生是一名奥运跳水选手，所以她的也是就是像斗鱼那个女生一样，就是资优生嘛，就是那种类似的那种感觉。然后她就是一个每天就生活日复一日，就是要很努力，就是 练习 跳水、跳水、跳水这样子。对啊， 然后遇到一个变态，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是，在台湾很少可以看到印尼的电影。对，然后这个印尼的电影呢，我觉得片商也蛮聪明，因为其实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有广大的新住民，还有就是从印尼来台湾工作的人。所以其实在我觉得台北平常周末的时候，你在台北车站你可以看很多，然后应该说周末的各大县市的车站，新竹啊、桃园、中坜啊，然后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其实片商应该要就是 锁定这个族群， 对，这是一个很广大的市场。可以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家乡的电影，印尼的这一部片叫做《爱的所有歌》。爱就很失败的时候难以启齿，但孩子的说出来，爱有很多种，爱着很多梦，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痛，但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都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 Love the Magic， 躺脚出我这一本一道是爱的秘籍，散发你的魅力，给你飞一般的自信， Blink the blink the， 每个男生对你目不转睛，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要是等于我恨你。为人人人人为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范玮琪 MC Hotdog，一到十等于我和你。 在本周呢，就是还有一部电影是我想爸妈可以取得可能一两个小时的安静的，可以带孩子们去看的。汤马士小火车环游世界大冒险。 我刚才问了一个很失礼的问题，我说汤姆与小火车那是真人演的还是动画？ 哦，如果是真人的话，那就是下一部我要介绍的叫做《快乐小丑》。 因为你之前就维尼，他都可以有点人跟那些玩偶这样。 汤姆是就还是他的动画是有一点点的3D 感的，就是他。 其实如果有点 3D 的汤姆是小火车，我觉得已经有点可怕了。 对， 是 就以大人来看的话有点可怕，可是小朋友很喜欢啊，嗯、就是说我要去看世界，汤姆是你可以的，来我们一起看谁比赛比赛，拍看谁跑得快， 不请抢请抢请抢请抢 之类的。 汤姆是小火车后面的火车身体到底有没有脚啊？ 没有吧，他真的就是火车啊，中间 的火车头有脸而已。 汤马士还有女朋友嘛，就是他有另外一个女生， 我不知道 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女生，然后中间那个就是以现在大人眼光来看起来会觉得这样可以吗？就是汤马士小火车在拉火车的时候，然后女生的另外一个火车头从后面接过去，他说两个火车头跑得更快，又从他屁股这样接上去。不是， 我想看汤马士。 对啊， 所以汤马士的女朋友也是一台火车， 也是个火车头啊，两个火车头跑得更快。 汤马士小火车是蓝色的， 对，没错。 他女朋友不知道什么颜色， 红色的。 那不就太古达人的感觉吗？有红的跟蓝的。 还有其他的像动物啊，还有跑车啊，什么都是他的朋友们这样。 你把汤马士讲得好好看哦。 然后我要说的就是，如果汤马士是真人的话，就是这一部片了。其实，在鬼月的时候蛮惊讶的，反而没有什么鬼片，反而是在农历七月之前的那几个礼拜，每周有两三部，是四五部以上的鬼片， 然后也是很奇怪的鬼片。 对，就然后也是世界各地的也都有。那今天呢，就是要介绍这部，也是这周上映的，叫做《快乐小丑》。它其实已经， 它那个快不是真的 happy 的那个快， 它是筷子手的快，对，是快乐小丑。那其实我觉得汤马士的那个脸就很适合。很适合演恐怖片。 为什么一些恶搞片没有人 用 汤 马士？ 怎么会想要恶搞他？他很容易被恶搞，他一推他就会歪。 对，因为就像是小丑是给人一种就是快乐跟开心，但其实小丑很 creepy， 小丑也很可怕。然后他就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然后。因为疯疯的，然后这部片 快乐小丑， 这部片它不是鬼片，它就是 虐杀片， 对，就是砍你的手，砍你的头，然后再 就是那个血浆会喷很多， 是，没错，就是快乐小丑 Terrifier，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有一段日子的片子了啦，所以如果、 后面都要讲吗？ 好，我们不要讲好了，对， 反正如果你喜欢那种虐杀片，然后就是。身体被弄下来啊，然后就是好像大家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然后就那个小丑要去，你知道，一一把你们找出来，那种压迫感的话，你可能会喜欢快乐小丑。 而且他在拍片的那个画面的色调，故意用的很复古， 旧旧的， 他就是要弄成 B 级片的样子。接着下来呢，本周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像是有几部日本。来自于日本的电影，本周 这周有这么多电影可以讲哦， 很多哎、欸，本周光来自于日本的电影就有四部，其中一部呢是经典，就是《黄昏清兵卫》嘛，就是以前的有入围奥斯卡，有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那新片呢有几个是翻拍的，有一部原创的是动画片，叫做《未来的未来》，未来的未来呢是细田守的新的作品，那这部。一开始我看预告的时候的第一幕就吸引到我了，因为他的那个画风跟那个小朋友，他是一个关于一个小朋友的故事。小朋友就是做一个像什么婴儿式的，就瑜伽的婴儿式这样趴着。那个屁屁之可爱，好可爱、 只是被屁屁吸引了， 就他整个脸肉肉，然后屁屁那个感觉就圆圆的，很可爱。 未来的未来是不是有穿越啊？ 对。没错，未来未来就是他是一个独子，然后从小呢就是大家都是关注他，可是有一天他的妹妹诞生了，他那时候四岁，然后他妹妹诞生以后，他当然就是会觉得我是不是的爱会变少了，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 国中生，就穿那种日本深色水手服的那一种女生，来到他们家，来到他面前，然后他就说：“你是谁？”然后那个女生说：“我是你来自未来的妹妹。”对，然后就哈，然后就在一连串，就一开始从不知道，然后妹妹开始带她穿越时空，然后到他们那个时空，然后去玩，然后去体验人生的一段故事，让她知道说：“哦，我该如何当一个哥哥？这样子，我不能。” 所以妹妹从未来教育她， 对对， 成为一个好哥哥。 对对对，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当一个好哥哥，不能变成一个坏哥哥，这样之类的。当然画面很可爱，对。 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翻90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尼基米娜、流行天王飞董，神级组合联手，再次翻转全球排行。流行天后雅莉安娜最新大碟《甜到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A3 海报2张， A5 邀请卡100张。 小姐，这个尺寸材质一直变，按量又少，我们不接单哦。 那就别怪我烙兄弟来 啊，这么硬。 Prada 全新原厂大连工系列，当然很会硬。独家多功能静止系统，支援多种材质尺寸，自动双面列印，每张只要0.06元，色彩艳丽，印照片也 OK。 现在买 Prada 原厂大连工，上网登录即享延长保固，再抽国外机票哦。Brother at your side. 我家的狗狗老是出现跳蚤、蜱虱，怎么办？ 哎呦，狗狗的问题就交给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呀、啊。 极乐袋那是什么啊？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方便好用，在寄生虫叮咬之前就发挥效果，不被叮咬，还能消灭老人的跳蚤和蜱虱，效果好 ，CP 值高。 极乐袋让狗狗的保护四个月不间断， 跳蚤、蜱虱 out，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风靡韩国的影集式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回来喽！当一群不读书的人相遇在一间即将倒闭的书店，最好笑、最触动人心的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第二集《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9月21到23，新北艺文中心八屯书店等待您的光临。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看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大家好，我是孙盛熙。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说到呢，本周呢有几部的日文电影啊，日本片，其中有一部是卡提亚自己非常想看，他就是第一次一两个月前看到预告片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告， 然后在怎么炫服老公？ 不是，在今天的晚上他就已经排 海报，不会是一个女的头在鳄鱼里面吧 ？That's right, yo， 对，他就已经在我们共同的 calendar 上面排下这个日程。 你说今天就要去看吗？ 没有，他就是提醒我们说要做这件事情，他提醒我要看这部片，叫做《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装死。 嗯， 对，这部片就是就像刚刚玛丽讲的那个很可爱，就是为什么会有老婆头在 鳄鱼的嘴巴里面。那其实是一个这部电影呢是在讲一个老婆，然后她每天回家，她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嘛，可是她老公每天回家的时候，她都会办不同的死法。嗯，可能就是今天有一天是一个 像海报上可能就是她的头伸到鳄鱼的嘴巴，鳄鱼把她咬死了。 对，然后再来呢还有就是什么被鬼抓啊，然后还有是在日本武士，然后还有被那个什么弓箭直接射穿头部，然后还有被砍掉， 做很多精美的， 对，做很多很多精美的道具，还有扮装 cosplay。那老公每天回家，对，每天回家都会有一种，一开始几天可能会很惊奇啦，就会想说，就会被吓到，然后到后来可能会开始欣赏他的艺术作品，说哇，做的跟真的一样这样子。可是他最后呢，这一部电影它其实是一个真实事件的改 编，对，我最早到底是在哪边发现这一个太太呢？很久以前， 对，是很久以前在雅虎，台湾叫做雅虎奇摩知识家，然后在日本就是。日本也有奇摩的那个对啊，就是发问的地方。然后是这个上班族，这个老公他上去发问，他觉得开始有点 komaru 呢，有点苦恼。那个老婆为什么回家，他都一直要办各种各式各样的死法呢？然后所以翻拍，可是，在预告里面看起来是老婆最后给一个答案， 就 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玩？ 对，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都要装死吗？什么之类，所以感觉会是一个温情催泪，那个背后，应该是有一段故事，或是要提醒我们要。 老婆好像是荣昌奶奶，对不对？ 对，没错，可能要提醒我们要就是你知道珍惜当下或什么之类，或是老婆之前曾经有面对死亡的。 如果卡提亚看完之后，他真的开始效法他每天回家都在装死嘞， 我觉得很快乐。我每天就经过他， 然后就不理他。 对对，我哎，你不是死了吗？ 这老公好讨厌哦，不互动，然后还自己打开自己的剧，然后开始追。 对啊，我快乐，我回到单身了。 我够看吧。 好，另外一部就是没有这么快乐。另外一部呢，虽然那个片名听起来好像很喜剧，可是它一点都不是。它叫做《飞上天空的轮胎》。那这部剧呢，是一个文学作品改编，大家也认识这个作家，因为之前这一部这个作家所改编的电视剧在台湾非常的红，就是《十倍奉还》。白盖行， 半泽直树。 那半泽直树那个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吗？在讲的是就是日本的银行业的腐败，然后呢就是会官官相护这个样子。那这一次呢，他写的这个故事呢，说轮胎的这一件事情，飞上天空的轮胎也是一个事件开始。那这个事件呢，就是轮胎真的飞上天空了，然后掉下来打死了一个人，所以就是有这个官司，然后开始要去调查。去调查以后呢，就发现到底是不是你们那个检查不确实，是不是你们那个客运公司的问题，货运公司的问题。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查下去以后啊，就是拉出了另外一条线，就是发现这一家不是那个货运公司，是那个轮胎公司，在全球在全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问题。 对，然后当然这里面他又是要讲说，其实企业高层又是一个黑心的内幕，然后官官相护。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半泽直树那一种感觉，就要逼人家土下走道歉啊。另外可以讲的是这部电影卡斯非常的坚强，有37名的豪华卡斯， 然后常常太多了吧， 对，常常在拍片的时候，因为里面那个原著小说你知道就是角色已经会很多人嘛，所以他电影要拍要改编的时候，基本上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要删减，你要删掉就是可以不用呈现的部分，但他这一次就是也找了这么多的人，然后超强卡斯来做这个，包括你自己喜欢的， 我喜欢很多的英泰哦， 高桥 一生 ，yes， 一生， 没错。然后深田恭子在里面也有演戏，但当然 主角还是那一些就是男生啊、调查员啊、然后公司高层啊、内部啊的那个黑暗的丑陋的脸庞。 飞上天空的轮胎 ，yep。还有丁香，还有香杯，还有被日出划破的波。还有摇摇欲坠，如歌声渐退的潮水，来到这一刻，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都不爱我们，当天使的宠儿。 this beautiful love will patient my pain 能呼吸这一切 No, no, no 你别害怕风雨穿行眷顾你你向来应该被温柔对待像小泉宇宙的宠爱不知不觉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终于发觉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不是错觉 Beautiful love is beautiful love 你我何其幸运 林宥嘉的宠儿 本周呢最后的这两部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啦那本周的两部电影其中一个算是应该是最强的一部片吧全力逃脱拳是拳头的拳 欸会不会是你最近喜欢的格斗啊 完全不是而且通常我看到他我就会自动略过他 谁演的 马克华伯格 马克华伯格可以演这种跟拳力 哦他的拳力 打拳有关的吗 但他其实不是在打拳他其实就是在演他很像不可能任务啦、嗯、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有很多的 dirty work 很多的脏活你不能靠军事不能靠外交手段、嗯、然后不能靠正统的方式解决所以会有一个秘密组织那、嗯、其实就是像伊森亨特啊对啊、嗯、然后他就是要负责去做这些事情 他演一个特务、哦、 对啊可是他之前演很多像是什么狙击手啊或是之前被策反了然后他需要一个一个去他演过很多类似这种动作片 为什么我都没有印象啊 可能你跟我一样也会自动略过他吧 我对他的评价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啊全力逃脱 Yes 好 另外呢也是一部动作片不过这个动作片呢它 mash up 它混搭了其他的东西是动作成语喜剧 那可能看得蛮开心的啊 是叫做老娘也要当间谍、 哦、这个就是还是我跟我朋友说我们改看这个、啊、 应该要改看这个我觉得如果是 薪水小偷现在都没有在听节目 如果是与神同行还有老娘也要当间谍的话因为你们又全部都是女生然后我觉得你看就是女孩闺蜜间喷垃圾话应该会蛮舒压的 我们有掺了一个男人在里面 哦里面有一个男生哦 对啊 那先把他蒙晕吧然后这个老娘也要当间谍呢就是他其实要过生日啦嗯像最近今天也可以把大家带入今天好了假如情人节然后你跟你的闺蜜出来、嗯、然后就觉得我30岁我一事无成、嗯、然后呢就是工作不上不下的我现在穿一个就是很丑的夏威夷衫然后在酒吧里面然后也没有人搭讪说、嗯、这个很糟糕男朋友还甩了我等等之类的、嗯、好那跟间谍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有一天就政府人员就到他们家就是约谈他、嗯、然后就说你的男友你认不认识这个男的、嗯、他是不是跟你交往他说对他甩我你男友是 CIA 是特务我说 What? What? 你是在模仿预告里面 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下一幕就跳到他的男朋友就是又回来就是在他的那个他们的房子里面、嗯、然后就讲说对不起我真的是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不能跟你讲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很深情的搂着他的时候女主角都说不你头上有个亮点 你说有人要狙击他 然后马上哇就开始他们逃亡之旅然后这样子所以可是男生是可以自己逃可是现在变成 CIA 要吸收他们就有这个 为什么要吸收一事无成的女性啊 对因为这个类型有点像之前的那个黑人叫什么 Kevin Hart 就那个黑人他也是或是之前、还有一个 Chris Rock 也演过这个就是他的双胞胎哥哥是 FBI 的精英探员可是挂掉了、嗯、然后可是有一笔交易必须要他去完成、嗯、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不学无术的一个混混然后要把他改造就有点类似、嗯、那个模板应该是这个样子、嗯、然后这个两个女生呢就是说你必须要 还要同时吸收两个女的还不是吸收他的女朋友而已 对因为两个要作伴嘛、嗯、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就是在你们家的那一个东西安全的送到比利时 就是要送过去，不然全球就是会有危机，很多人死掉。 啊，全球交在你们两个手上。 对对对，所以你在里面你就会看到他们就是从一介平民，然后要 晋升为特务， 展现特务身手，然后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叫做老娘也要当间谍。 这两个女主角是谁啊？我记得是大咖哎、欸。 Mila Kunis， 密拉库尼斯， 就是演就熊妈姐女主角嘛。 对，然后凯特麦金农。凯特麦金农我不认识， 谁？ 另外一个我不认识。 所以以上就是本周的电影 ，yes， 蛮多选择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外面龙溜连的话，就挑个你喜欢的吧。 首次的合唱作品，用复古舞曲的节奏和清新的旋律，歌词像是在写着两个人关系就像舞伴一样模糊不清，来来去去，在某些关键时刻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前进左右后退的感觉。我是柯志堂，请听我和洪佩瑜一起对唱的舞伴。 雨还是停不下来，我还是无法忘怀，用力吸气 息一下，听广告啦。 入住宾室，给自己来场五星假期，跟工作压力说再见，跟喧闹的城市说再见，即刻坐拥宾室，五星旅程随之展开。Mercedes-Benz 与星同游专案，八月入住宾室全车系，吉祥五星饭店住宿券 ，E-Class 再享额外购车优惠。详情请洽台湾宾室授权经销商。 嗨，我是 Jenny 谢怡芬，你今天吃坚果了吗？现在万岁牌每包都有食品安心履历，从原料到成品严格把关，坚果资讯一清二楚，安心看得见。所以不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哦。 台湾夏普满一周年喽！即日起购买夏普全系列家电，就有机会抽中日本赏枫泡汤双人游，买指定家电最高还可享 7-Eleven 5000元商品卡。详情请见台湾夏普官方网站。 夏普， 您好，我是虫虫。疯狂电视台又来了，您有多久没让自己疯狂了呢？什么样的舞台剧能让台上台下眼成一片呢？每分钟都让您开怀大笑，一场狂笑150次的难忘体验等着您来。 10月5号到7号，台北城市舞台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疯狂电视台，很好笑，全民大剧团，好嗨哦！快快快来看！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Moonlight》。亚洲上翘天王潘玮柏携手纪雅云雅维齐唱《Moonlight》，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我是流氓阿德。 本周呢是我们的妈妈咪呀回来周，在妈妈咪呀回来了这个电影原声带专辑当中，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歌曲呢？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编写简讯 手机内容，简讯内容请打 UFO 加上你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专属的帆布袋或者是钥匙圈。那还是提醒你，一封简讯要10块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了， 周末愉快哦。You're awesome， 你很棒， 拜拜。 Anybody could be that guy. 大。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A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ev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trend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惊吓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